下午两点整。 美国总统川普很可能在台北时间明天凌晨宣布对中国祭出301条款制裁，等于宣告中美贸易战开打。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提醒，必须注意制裁品项当中有没有资通讯产品。如果川普采焦土政策，最严重的情况下，台湾1/3出口商品可能面临重创。其中资通讯产品的电子零组件规模大约1000亿美金，台湾的电子零组件产业恐怕大受冲击。孙明德分析，中国新的领导班底已经底定，反击美国制裁必定态度强硬，寸土不让，如此一来，美中贸易战就会冲击全球市场，外销为主的各个国家都很难幸免，包括台湾在内都将深受其害。不过孙明德认为，美国如果全面性对中国出口的资通讯产品课征高额关税，也会冲击到自己的苹果手机。目前看来，对资通讯产品一网打尽的机会不高，但是台湾还是必须静观后续发展。美中贸易大战一触即发，拖累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杀低，中场下跌5点，成为11005点，成交金额1474亿。台塑化今天开盘直攻涨停，带动台股开高走高，早盘大涨近100点，指数重回了11100点。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明天凌晨可能宣布对中国商品课征关税，也不排除中国报复，美中贸易战即将开打，拖累指数回跌。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上涨168点，来到21549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0点，2495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4点，326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2点，1098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5点，3131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6点，3504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124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6.5分，成交金额6亿7400万美元。日元105.90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2346美元。国发会前主委管中明当选台湾大学校长之后，风波不断。管中明今天指出，独立董事、学术伦理、大陆大学兼职都是莫须有的罪名，是一连串的政治恐怖攻击，对象不只是他个人，不只是台大，是挑起整个台湾社会的仇恨、恐惧与不信任。事情总要有个段落，如果教育部坚持不发聘，或是认定他不适任台大校长，那就请直接说明不会发聘，好让台大赶快开始进入下一个阶段，重选校长，不要就让学校一直吊在半空中，不然就请教育部依法发聘。另外，管中明疑似从2005年开始就到中国厦门大学兼课，2015年卸任国发会主委之后，也持续前往中国大学授课。台大今天指出，管中明2015到2016年受管制期间，如果前往中国大陆都要经过申请，而且获得核准才能出境，国发会都有申请或核准资料。目前台大查阅初步资料显示，管中明申请前往大陆都是合乎规定，但是涉及个人资料保护，无法提供给媒体。至于有没有在厦门大学兼课，还要等厦大回复说明。中山高速公路南下229.5公里，也就是彰化西州与云林西罗之间的路段，接近中午一起货柜车、油罐车、大货车还有一部自小客车追撞意外，5人受伤，其中货柜车驾驶没有生命迹象，自小客车的女驾驶伤势相当严重，还在医院抢救。中央气象局发布长浪及时讯息，台湾北部东半部含绿岛蓝屿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容易出现长浪，台东已经观测到 1.8 公尺的长浪。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零星短暂雨。北部地区气温16到19度，中部19到24度，南部21到24度，东部17到21度，澎湖20到21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自由行不行，找可乐都行。 去环球影城省168，吃米其林美食也省168， 怎么到哪里都省168？ 现在到可乐旅游买机票，再加购各式票券，马上折抵168，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快搜寻可乐旅游。 就算我能忘记呼吸，也无法忘记你。开春心情男话题，呼吸给现在的自己。M4 双单曲音乐专辑，3月14白色情人节迷恋发行。 老混归下够啊，今嘛是安怎？ 我想我们还是最适合的。 那人比来嘞， 可以一起上班，还可以一起喝下午茶。 欧巴， 会不会 我们合体了？ 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 哥哥妹妹有意思， 马克玛丽青春合体， 绝对放肆， 绝对放肆。 Yes。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彭佳慧。 就换了光阴，来不及喜欢自己。飞碟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哦，好紧绷啊。 有成功赶上了吗？ 间谍放送， 闪耀半世纪的传奇经典，安德烈·洛伊·韦伯。 收录《猫》《歌剧魅影》《艾维塔》等世纪巨作，马丹娜、莎拉布莱曼、碧昂斯等全球巨星同台献祭，百老汇之神安德烈·洛伊·韦伯70周年纪念，传奇经典双 CD 39首，环球典藏。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每一天都要来点阳光。我不只是好老婆、好妈妈，也是全家的营养师，为家人补充能量。我选择有健康认证的统一阳光低糖无加糖高纤豆浆，使用非基改黄豆，补加防腐剂，大家喝得安心，妈妈更放心。 健康是幸福的后盾，我是营养师赵涵颖，推荐全家一起喝豆浆，补充优质的蛋白质，每天用活力为幸福干杯。 真人真事改编的音乐和英语舞台剧《爱情、亲情、友情》，带给你直抵心灵的震撼。钟杰希领衔主演，由新音符及澳洲飞捷娱乐制作，钟杰希音乐和国际巡演，购票请洽全网购票或全家 FamiPort。 我是织田金香，日常生活吃喝玩乐全都离不开网络。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季香与你有约，和大家聊聊数位生活，要按时收听哦。 我是吴声梅。 2018年3月22号下午的2点14分，嗨，你好，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了星期四的下午。 한 발짝만 더 발을 빼면 나 무너질 듯. 봐 펜스를 두르고 유적지로 두면 어떨까 일어나지도 않은 일을 상상하며 이 음새를 붙들고 있는 나를 너는 전처럼 바라보지 않아 우리 사랑을 피사의 사탑이라 생각지 않잖아 이 게임이 끝을 준비하게 해줘 쓰러질 땐 아무도 없게 구경거리 되지 않게 마음이 너의 눈코입과 너의 특유의 말투와 억양 시야에서 흐릿해져갈 때면 이 청거리니 나의 하루가 많은 수많은 구멍이 나도 버틸 수 있는 이유는 너라고 이제 네가 한 발짝만 더 발을 빼면 나 무너질 텐데 今天星期四呢，第一个小时要为你送上的是韩国流行音乐，有的是排行榜，今天大部分是新歌，然后包含了是流行榜以及 indie 榜，就独立音乐的新歌。刚刚这首歌我非常非常喜欢，就是整个歌呢就是用爵士的和弦构成的，实在是太美妙了。 모른표가붙어있지모르겠어어디쯤인지같은하늘아래숨쉬고있는데도홀랑지나버린하루가아깝진않아그때그대로멈춰있으니까1분1초마다올라오는사진안에왜너는없을까 Day and night 난궁금해 Workhorse 사실집중못해 I miss you baby where you at 난계속기다리는데 All day Day and night 난궁금해 Workhorse 사실집중못해 I miss you baby where you at 난계속기다리는데나타나줘내눈앞에좀하나라도찍어주면나타나줘내눈앞에멀리서라도있어주면만질순없어도가질순없어도 I'm 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액정이뚫어지겠어열심히문지른다면혹시나네가날알아줄까계속똑같은사진만해석하느라바빠어떤기분일까눈이마주친순간넌 CK 를좋아해들어봤을까 Nowhere 넌박재범을좋아해들어봤을까내앨범은듣게될까너를위한이노래아니면절대들어갈수없을까너의플레이리스트에일단나타났으면좋겠어내눈앞에서읽어줬으면좋겠어내이모지겪어봤으면좋겠어네가나한번이라도네마음대로해도좋은나팠을때Day and night 난궁금해 Workhorse 사실집중못해 I miss you baby where you at 난계속기다리는데 All day Day and night 난궁금해 Workhorse 사실집중못해 I miss you baby where you at 난계속기다리는데나타나줘내눈앞에좀하나라도찍어주면나타나줘내눈앞에멀리서라도있어주면만질순없어도가질순없어도 I'm waiting for you I'm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Local， 这首歌叫做 Posted。现在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有 Posted 上面什么东西呢？有谁 Posted 上了什么东西呢？ 因为一开始你说很紧绷，所以大家替你烦恼，就是紧绷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人夫还好吗？人夫肚子痛吗？还是人夫还没把妆化好，他不会轻易开麦呢？ 只是我希望大家用完笔记型电脑的时候可以帮笔记型电脑充电，这一点功德心希望大家可以拥有。 然后说人夫不直播吗？今天没有直播吗？今天这样的氛围好神秘哦，今天是现场吗？是啊，人夫有报时啊，可是为何感觉如此的奇怪呢？通常呢，在这个时候是我的第一段歌单要结束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待等呢， 待等呢。 但是因为刚刚进完广告，所以现在第二段开始喽。Hey, 'Cause I'm the supernova. Oh, let my mama mia, 너는 하루 다. 하게 빛나는 light. Holy, 겪었다 처음에 너 같은 type. Betting, betting. All in. 내 맘이 안전하게 아니 불안해 조심스러 미치겠어. 누워야 뜨거 보는 중. 한번 건드려봐줘. Bang, bang, bang. 무섭게 안고 싶어. 너의 맘을 갖고 싶어. 고민지 아닌지 모르겠어. 네가 사라질까 겁나. 내 심장이 뜨거워져. I'm the supernova. Only mama mia. 너는 아름다워. 반드시 널 이끌어 만들겠어. Only mama mia. 그게 바로 너야. 가끔씩 정신 못 차리겠어. Mama mia. Only mama mia. 누군가 mama mia. 심장이 뜨거워져. 오늘도 난 그댈 따라 따라 따라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Mamma mia! 好，就跟昨天一样，我们在一片的西洋当中会插入几首国语歌， 在一片的韩乐当中 会插入几首西洋老歌。 阿爸的经典作品《妈妈咪呀》，同时也有改编成音乐剧。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太多太多关于妈妈的歌了，毕竟如果没有妈妈，就不会有我们。只是同样呢，也在听这些妈妈的歌，不管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还是韩语的。 仙女来了， 你的公文比赛到底是赢还是输呢？最近你有被妈妈念过什么呢？ 我才在念她来拜托。 身为一个独立女性，对，通常是你念她多，对不对？她有念过你什么吗？ 她念我顶多就是因为我回家的衣服大部分就我自己的习惯， 就脱掉会先放 著，就算我自己一个人，对，我脱掉就是先放着，那我可能就是一到睡前或者我隔天又要从衣柜拿其他衣服的时候，就一次门打开我就可以解决事情 哦，再把它收进去就好。 对，可是对于可能妈妈来说， 热爱干净的人来说，这是不被允许的。 为什么不一回家就把衣服整理好？为什么不就是挂好？ 真的哎，我现在就是因为我要整修家里嘛， 嗯， 整修完以后可以预期，就是家就会变得跟你家一样，就变得很干净、很漂亮， 嗯。 但我现在想到一个问题，就是 你也是回家会把衣服挂着的人吗？ 不是。 对，我回家衣服就会，比如说放在椅背上啊，或者 哦，那一天我看到你的椅背上面叠了三件外套。 对，然后我就想说，不行啊，有一个漂亮家，我势必一定要想出一个地方让我来挂衣服，不然的话那些衣服不知道丢在哪里。 问题是，是不是因为你现在的衣柜容量也不够大？ 不会，不是，不是，完全 不是， 不是 这个问题， 就是习惯。我就是脱下来以后不会先想要把就是沾过外面空气的衣服放进衣柜里。 然后或者是说我早上拿衣服出来穿，或者拿外套出来穿，我的衣架就会直接放在床上，哦，因为我就晚上不用再开门再去拿那个。 不可以，你怎么可以制造脏乱呢？就是，衣架就要放衣架的位置， 就是顶多是为了这方面的事情被念这样子。 那你会反击吗？ 我不会反击啊，因为他自己看不下去，他就会帮我收好了。那我不是不收，就是我有跟你说我会收，只是我的收的时间跟你收的时间不一样。你真的看不惯的话，哦，那你就是把它收起来。 所以跟我妈就是，我有跟我妈说的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不是不洗碗， 我喜欢累积到一个量才洗。 也没有累积到一个量才洗，只是很不巧，你刚好就来我家，你就把它洗掉了。 但碗是不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因为碗上面有。 怎样不能 菜渣那个会吸引虫哎，欸， 不能并论吗？ 因为衣服放着不会有蟑螂什么过来， 有尘螨啊，它也是生物啊。 Okay， 好。 在今年的过年呢，少女玛丽带了妈妈一同去旅行，然后去了日本。嗯，你有没有想过接下来要带妈妈去什么地方呢？ 我希望她可以多认识一些好朋友，然后她可以跟她的好朋友一起参团出去玩。 意思是不想再带妈妈出去玩。 如果就是一群人可能可以啦，就是同样的班底再出发。哦， 但你说如果单独母女两人觉得还是不要吗？ 单独真的是你不要制造那个纷争啊。 对，一群人就像这一次的春节是就是三个好朋友，然后带三个好朋友的妈妈六个人一起去。嗯，或是可以组就是说未来你可能跟 公司同事们的，或是就像你说的，就是亲戚们，不是现在很容易 就招一招， 就是一团成型这样， 对对对对对， 也不错， 减少与妈妈单独相处的机会。 你不要去挑战一些你明明知道会发生的爆炸的火山这样子。他如果可以好好的休眠，你就让他在休眠的状态。 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炎亚纶的新歌，叫做《最想去的地方》。你有没有最想要去哪里呢？跟谁去呢？地方白色雪花落下，像天空到地面那样漫长，从你来到身旁，我只想拥抱着你不放。你让冬天一点也不冷，让我不再只是一个人，我住的不只是你的手，是今生最浪漫的选择，整个世界只剩下心跳声，白色雪花落下，永恒即将许下，你的明天是深爱你的我，最想去的地方，白色雪花落下，像天空到地面那样漫长，终于你来到身旁，你就是我灵魂的渴望。哦，天塌 在你眼眶凝望，映在你的双眼，唯一的我跟时间可以停在这一刹那。像雪花一样，一样纯白无瑕。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不管季节变化，从现在到未来那样漫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前往叫做幸福的地方。 待てね。 劲歌金曲。 林志颖再战乐坛，出道25周年最新大碟《我的骄傲》。第二波挚爱主打，在我眼中开出玫瑰，深情绽放。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只想要在一起。 哦，你值得幸福，别怀疑。我把自己交给你，这是我最浪漫的决定，再也离不开你。在我眼中开出玫瑰，热情不已了解幻灭。日子越是平凡，越明白多少珍贵。在你眼中绽放玫瑰，胸口打上蝴蝶结。我的你别再掉眼泪，我的爱永生不凋谢。 站上辽阔的塞外疆土，用双脚征服新疆大草原。Lamigo 纳米哥旅行社今夜北疆健走行程，独家内陆双飞，减少1500公里的拉车时间，千万旅游保障，让您尽兴又安心。Likea Lamigo。 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教学多年，看到孩子们面对课本死背已经不是最可怕的了，更糟的是见到字就背，背不完也不理解。为此我们研发出了知识核心阅读法，教学生将大量课文去无存精，快速掌握知识核心，达到长久记忆。快参加我们的免费讲座，当场体验知识核心阅读法带给孩子惊人的进步。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下周登场的是 M4。 Baby 让我忘记了呼吸，是你让我忘记了呼吸，我好只要你的气息。 Baby 我忘记了呼吸。 Hello， 我们是 Nightcap 睡帽乐团。 말한 네 말은 네 말은 네 나한테 말하지 너가 예술을 할 때 그냥 되라고 나갔지 나한테 이런 재능을 준 건 어쩌면 악마지 등가 교환에 뻑친 난 네 영혼을 팔았지 랩 연금 술 내 주변을 전부 금 내 도시는 애국가도 금세 그게 건물주 불로장생 넌 죽을 때까지 연구 중 그 비밀을 이미 난 여기다 떠벌렸군 내 시간은 금 롤렉스가 이젠 필요 금요일 밤에 만나야 돼 금발의 미녀 I'm in love with her cause she a gold digger She trying to get in my pants 좋아 그녀의 직업 24 hours All I think about is 24 karat and power All I think about is 24 karat and Porsche 전부 다 가져간 다음 make everything gold 내 손이 닿으면 금 이건 연금 소이다 내 손이 닿으면 금 이건 연금 소이다 내 손이 닿으면 금 이건 연금 소이다 내 손이 닿는 것마다 다 전부 빛나 빛나 빛나 손이 닿으면 금 내가 나오면 끝 애들은 상관 안 해 네가 뭐를 하든 나오든 들 항상 나오는 늘 꾸준한 작업물도 no rest 뭘 말하든 들리지 않아 가서 go rest don't test her bitch 물어보지도 마라 명성은 흘러넘치고 줄어들지도 않아 넌 흘려들어도 아마 뻔할 번쩍 뭐든 뻔해 난 오늘도 오르는 중매 순간 나는 변해 나는 원해 everything 담은 걸어라면 지금 따윈 필요 없어 바로 담을 고르라지 삶은 안 두라지 living large and having fun 모두 눈 늘 돌아가지 내가 차서 내리면 내 need sun 귀가 좀 끝선의 얘기면 내기면 한칸 아직 우린 도박 team let's get it 와서 나를 죽여 이게 가짜 얘기면 guns all jammed 그래 언제나 I'm with i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appen to you? I would like to live forever. Wait, maybe rap 7개월만 보고 싶었어 fan and friends 오늘 이게 한날 방학된 염색도 해보고 위보로 해외감 그리고 연금 술 하느라 was a busy bro chum I mean it's like a make money 한국어로 don't study 이제 말론 자본 주위 맞아 MJ 대척에 너 뿌리 그 뿌리에서 들리는 금괴 부딪히는 소리 킹킹 punchline 범벅이 된 마법 지내서 연성된 돈다발을 23일에 꺼내 방을 때 가족 생활 비매달 자동이체 하다는 연금 둘사 엄마는 연금 먹은 사모님 돼 등가 건네 법칙에 의거 영혼을 발굴네 Nobody knows about 내 불면 이거저거 날 잡고 싶어도 이것이 연금 술 다 하다간 역효과 It's like 술 끊면 도대체 뭐가 그래 내 손이 닿으면 good Everything 닿으면 걸어라면 등에 부딪 2:49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欧马克， 嗨，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내가 널 이끄는 대로 움직여 더 높이 너의 손을 뻗어 난 또 다른 너와 나를 묻지도 다시 묶인 다른 우리 다른 우리 저기 너의 보스 내가 원해 가지고 싶다면 가주는 선택 나도 너와 내가 시선을 맞추길 바라보지 man that's what I need you know me 나만 따라와 저 멀리 널 데리고는 겁 없이 더 큰 하나를 그리고 싶어 그대에서 슬퍼져서 모두 다시 태어난 것처럼 내 세계로 와 다들 물만 남듯 노래 내가 너를 끌어봐 boss. 내가 너를 지킨 player. 내가 너를 끄는 boss. Don't you know I'm a, don't you know I'm a, don't you know I'm a. 내가 너를 끄는 boss. 내가 너를 지킨 player. 내가 너를 끄는 boss. Don't you know I'm a, don't you know I'm a, don't you know I'm a. This is fly to you, die to you. 직접 바꿔 make you, make it work for you. I'll be killing the boss for you. 부질없는 post, no need. 내가 나타내줄게를 알아, know you feel now. Fear no, we are the eye. I'm the bronze of the world, not a tear. Yeah, hollow my heart, don't feel like I were ghost, ghost, ghost. Girl, catch a loud inside. You go better, 직접 나갈까. 이건 다 right side. 내가 너를 끄는 boss. 내가 너를 지킨 player. 내가 너를 끄는 boss. Don't you know I'm a, don't you know I'm a. 내가 너를 끄는 boss. Don't you know I'm a, 내가 너를 지킨 player. 내가 너를 끄는 boss. Don't you know I'm a, 나의 몰래. 在今天3月22号的第一个小时呢，虽然也许你跟我一样听不懂韩文，但是在听这些音乐的时候，就是我们把那个词给拿掉，就是每次我在听韩国音乐的时候，我都会惊讶于跟惊艳于他们的流行音乐产业有多么的厉害，就是在他们的编曲方面，他们的音色选择方面，然后他们的就是所有的整个 organize 出来的东西太强了，我天啊！Clap and sing, ball ride, kick, kick. Finger check on hollow melody. Bass heavy, play with the groove. Set audio card, condenser microphone. 지난 밤 사인 숙지로 써 play your phone. 그저 건났던 rhyme skill. Speed the flow, 갖춰놓은 나의 groovy함 analog. 한 소리 위로 목소리 더. 트렌드를 고집하기만 하는 멍청이도. Burberry coat, 입은 변태 아저씨도. 난 그들과 상관없으니까 하던 대로 rotation. Keep it up, walking bass. Swing your snap, 이 기분 반복해. 내 랩과 이 beat, chemistry, make it swag. 켰으니까 왕까지는 단번에 pass. 손때가 나 쌓여가는 pen, paper. 냄새가 나 시기들에겐 say so. 깨이치 않으니까 don't care. Look at this, write the color paper. Sounds like boom, bap, stick, better. 소리를 따라 끄떡여, much better. 이건 그냥 느끼면 돼, 그대로. 손 느낌을 안다면 let my tape rock. Sounds like boom, bap, stick, 때려. 소리를 따라 끄떡여, much better. 이건 그냥 느끼면 돼, 그대로. 손 느낌을 안다면 let my tape rock. Drum set on bass, kick, kick. Clap and sing, ball ride, kip, kip. Finger check on hollow melody. Bass heavy, play with the groovy. Drum set on bass, kip, kick. Clap and sing, ball ride, kip, kip. Finger check on hollow melody. Bass heavy, play with the groovy. Old school rap, the gong check, qua pen, kick, and snare, rider, and snap, ka clap. New school, to the I'm like Wu-Tang Clan, 처럼 got long pro tank, your neck. 끊임없이 난 tap tap pop 필터 위로 짐이 튀기지 백백컨 잉크가 제목하면 여긴 내 생각에 완벽 구현 서울에서부터 LA까지 다 퍼져나가는 플레이백지 위로 담아놨던 단어들이 뚫고 나와서 표현된 감정 그 느낌이 내 마이크를 타고 이 비트 위 더 나가서 무대로 빅토리어 시크릿 경고해지는 과정이 시간들이 더 가고 나면 여태 내가 쌓은 것들이 퍼지는 드라마 그냥은 안 되지 작업은 신중히 한 단계 거쳐나갈수록 가까운 루스윙 Boom bap stick 때려 소리를 따라 끄떡여 much better 이건 그냥 느끼면 돼 그대로 손 느낌을 안다면 let my tape rock Sounds like boom bap stick 때려 소리를 따라 끄떡여 much better 이건 그냥 느끼면 돼 그대로 손 느낌을 안다면 let my tape rock Drum set on bass kick kick Clap and sing ball ride kip kip Finger check on hollow melody Bass heavy play with the groovy Drum set on bass kick kick Clap and sing ball ride kip kip Finger check on hollow melody Bass heavy play with the groovy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Rock Steady， 那韩国呢，其实跟他们的邻国日本同样的东洋，其实也有一种很东洋的曲风，像刚刚这首 Rock Steady 听起来就很 J-pop 的嘻哈感。现在为你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日本的 Rip Slime 石烂帮热带夜，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下个小时准备好跟摸一摸一起爱漂亮了吗？欢迎你打开你的飞碟联播网的 APP 加入我们哦。 健康是一种态度，更是意志的展现。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哈林于晨庆。亲爱的朋友，你还在吸烟吗？四月底前找个不吸烟的亲友当自己的见证人，两人一组，快上华文戒烟网报名戒烟救营比赛。五月完全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300,000。与我同行，戒烟救营，你一定行。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拢在讲，家己若讲话拢未通，因为即马伊那台语是土，半句台语拢听无，真正是讲甲好伊捌，目头好拍干。我讲乡亲啊，老师有在讲啊，今年听方南强台语讲堂，家己讲俗语，佮互你学台语，阿公阿妈拢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互你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品冠。 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美国总统川普很可能在台北时间明天凌晨宣布对中国寄出301条款制裁。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负责人今天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中方必将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合法权益。川普启动301条款的大刀即将砍向中国，第一步制裁方式将对中国商品征收大约500亿美金的关税。中国商务部今天下午在官方网站上刊登了商务部条法司负责人的谈话，强调中方绝对不会坐视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也重申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两国建交近40年来，贸易规模成长了232倍，双向投资累计超过了2300亿美元。美国业界普遍担忧美方单边行动，45家美商协会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中国希望美方能够认清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不要损人害己。 媒体报道，金管会最近追查中资炒作大同股票，巡线查出了永丰金证券总经理黄业启与妻子麦吉妍，趁着中资绕到香港大肆买进大同时，也跟着搭上顺风车，以融资跟现股方式砸了上亿元，买股8000张，卖了4000张，获利可观。金管会政协局长王永兴坦言，叶黄启已经列入追踪调查，但还有些细节必须确认。立法院今天的财政委员会上，立委询问金管会调查永丰金中中资违法炒股的进度。王永兴指出，第一波介入大同持股的上海市龙丰企业集团负责人任国龙已经处分完毕。第二波，任国龙利用他人名义，一个账户已经出清，另外一个账户出清一半，因为6个月出清期限还没到。至于传出叶黄启和市场派一起炒作大同股票，王永兴指出，已经将叶黄启列入追踪名单，目前还没有约谈叶黄启以及市场派的台商郑文义，现在还在比对交易端资料，再进一步约谈公司相关人员。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11点，来到2159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1点，2496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9点，326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04点，1087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85点，3122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0点，3500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5点，来到11005点，成交金额1474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29.145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4.4分，日元105.88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2352美元。台南地检署查获台南市永康区智永中医联合诊所雇用推拿师为病患推拿，却以不实医师针灸治疗记录申报健保医疗费，清查诈领金额超过2000万。检察单位传讯经营诊所的正姓医师和受雇的无姓医师，侦讯之后谕令正姓医师100万元交保，无姓医师15万元交保。检方也查扣了正姓医师金融账户内1000万元的犯罪所得。新北市土城区知名的鼎玉炫鹅肉店，去年11月31号晚间闯入3人，朝店内泼红漆还有松香水纵火，一名男员工当场丧生，重伤的老板娘也在急救几天之后不治，另外还有4人受伤。案发之后，警方与移民署紧急在桃园国际机场拦捕企图潜逃出境的3名嫌犯，新北地检署今天依涉嫌杀人罪起诉3人。中央气象局发布长浪及时讯息，台湾北部东半部含兰屿绿岛及恒春半岛沿海容易出现长浪，台东已经观测到了 1.8 公尺的长浪。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部和东南部地区零星短暂雨。北部地区预测气温16到19度，中部19到24度，南部21到24度，东部17到21度，澎湖20到21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我是张琪，也是兰迪儿童之家助养发起人。4月14星期六晚上6:30，桃园艺文中心给孩子一个家慈善晚会。热心公益的艺人朋友有谢雷、张琪、施文斌、张琴、王彩华，模仿天王郭子乾热情演出。台北有专车接驳，捷运中正纪念堂5号出口。任福田赠入场券，请洽0338665550，0338665550。 浓浓最干净毛巾，全国第一条经第三公证单位检验合格，请认明 N 字浓浓最干净毛巾 ，N O N N O 浓浓。 本周的优福 Sports Show 将邀请到球场 DJ 阿吉林永吉，在球场上的音乐不仅能炒热比赛气氛，更能让球迷们深入去感受运动赛事的热血。千万要锁定本周日下午4点，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也就是妹妹爱漂亮的时间了。上个礼拜有人生了一把火，然后就留下了被烧到的大家。 还有人私讯我说：“你看。”然后他就是 天哪，就是买了 入手的意思，在他的手上这样。 写日记在画不上画。欢迎你现在就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呢讨论一下最近有什么美的东西可以让你涂在脸上、涂在身上，觉得哇好棒哟。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梦梦的惊叹号。最近有什么产品让你觉得天哪，遇到它实在是太迟了，它在我的脸上，在我的身上就是一个惊叹号。好，希望是好的惊叹了。 有一个想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你去买东西有时候会有很多的赠品，或是各式各样送你试用包，大方很福的柜员小姐们， 是 贵哥们这样 子。什么叫很福的？ 就是很会给你很福很多东西的。 哦，给你很多的。 对对对，然后你拿到那些试用包，你是属于说，哦，我要好好把它收集起来，将来出去旅行可以用。但是那个就很容易越叠越多。 对。 还是你一拿到回家，你 就会 想要试用的人，因为我是属于越叠越多的。可是旅行 囤积型，可是旅行根本用不到那么多。 或是旅行，我就开始烦恼说，但是这个东西我没有用过，要是旅行我用试用包， 哦， 连下的怎么办？ 对耶。 所以刚好这几天就是待在家时间比较多，然后也没什么通告要上，所以我就开始整理我的试用包组们。你会发现，如果你累积很多，你这个月根本用不到你自己的保养品，因为太多了。 是哦， 所以我要提醒那些囤货的 妹妹们、 男孩女孩们，该拿出来用了。 而且就是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是代表其实你不太需要买保养品啊？如果你有这么多试用包的话， 除非你用了第二包就发现脸烂了，那我就很遗憾。招牌动作眨眼睛，每天写下日记，反复练习，只属于我和你。 是三二一戏子那样子，为我做一个专属的表情，摇摆着身体挥洒那汗滴，哦这里严肃的阳光也沉不住气，跟着旋律往世界的顶端去，哦哦，太阳的阶梯为我升起，天使的翅膀挥洒着甜蜜，充满惊喜，随时有恋爱憧憬，口袋里的秘密转个圈都是你给我幸福的氧气，快乐不会过期，每天制造活力的抗体。Come to me， 就是你招牌动作眨眼睛，每天写下日记，反复练习，只属于我和你。当时三二一戏子那样子，为我做一个专属的表情，摇摆着身体挥洒那汗滴，我爱你就是你给我幸福的氧气，快乐不会过期，每天制造活力的抗体。看似你就是你招牌动作眨眼睛，每天写下日记，反复三二一戏子那样子，为我做一个专属的表情，摇摆着身体挥洒那汗滴，我 他身体还好吗？ 对啊，有没有因为演了西施，然后身体就变得跟西施一样弱的八卦呢？他是 Jenny 卓文萱，对，希望他可以早日康复。之前在演出的时候突然身体不适， 太累了。 That's right。 雨薇呢，想要趁那个妹妹爱漂亮的时候来问问大家。其实这个之前帮帮忙也有问过，然后因为我没有用过相关的产品，夏天又快来了，很多人都抠脑啊，抠脑。我就是一名要骑机车上班的上班族。 是， 我每天早上头发那么漂亮 哦，压完以后就变扁扁的了。 有没有什么东西，什么蓬蓬粉还是什么的，是可以让我到了公司之后弄一弄，发型可以蓬蓬漂亮蓬松的产品呢？ 哇，这个好重要哦！ 欸，一条一条的话，我真的无心工作欸。 你说头发变一条一条？ 对。 可是头发变一条一条， 我就会请假回 家。一条一条是因为没洗头变很油吧？ 可是如果我是一个可能油性头皮， 哦， 20分钟台湾夏天安全帽的车程就够我瘦的了。 真的假的？ 可能一直捞瓜喷烟啊，然后妆也糊了，头发又丑了，我喜欢的人又在隔壁，我怎么上班？ 那是不是就是还是要就是建议去找一个有洗头室的公司这样子？ 哪里？除非你在月子中心上班，不然我想不到哪个公司里面有 里面有对有肤色洗发中心。 Yes， 然后呢？关于因为我用试用包。我再来分享我最近用哪些试用包心得好了。 好面对升学压力，你别觉得泄气，教你起早解题绝技要认真听，自称我的恩师真正清，还说同学身为高三生，面临我的小班们，每天面带吊着，你科目搞得腰酸，要别人快要爆肝，还没有呼吸困难，像的高三人。打开大学本来就像攻你圣母峰，登山坐标你要随时助战，别到了3000公尺才举手跟老师说，老师我忘记带氧气筒。哎，你大山峰，你以为已经结束厮杀，没想到山顶还有一只库斯拉，是吧？因此你要储备火力，即便不精，无限苦练达到无限可及。哎，这命题要前后夹击，中间苦难面对难题，别像一个傻逼，怎能苦干学会武断？放弃完美追求高分，公司要备好需要时，脑中跑出大的队伍飙升。 记得带准考证，我们向你胜利欢喜，同志们上阵，祝大家会写的都写对，不会写的站队，没写的都送分加海尔。 老师三六七，老师的脸，口袋没钱。 谈恋爱，请问你是他的未来还是备胎？来，学长问你，为什么要升学？是要多当兵，还是为以后要挣钱？学长教你记得扣吧，读书很累，但电动还是要打。相信学长，因为学长走在最前面，最后学长不是给你掌声，留给学妹。 老师，快跟我分享你的试用包。 我要先感谢，就是有些听众他们是从美国回来，所以他们会从美国带一些试用品给我用。然后之前那个名字我忘了，我非常抱歉。可是他就是送我大概四五样，都是散装的试用包，各式各样的。台湾没有 Sephora， 所以很多时候你出国去，就女孩们就是在 Sephora 大买特买，大逛特逛。可是如果你跟我一样， 可是 Sephora 其实它也只是个百货公司，里面有很多专柜而已啊。 对，可是很多那个是在台， 你说很多专柜台湾是没有的， 没有啊。 OK， 可是如果你没有做功课，你可能有觉得说啊，去 Sephora 我要买什么啊？我知道可能有些眼影的牌子可以买，然后有一些。可是我没有注意过 Sephora 它自有的品牌，然后那时候听众送我的是 Sephora 它自己出的晚安冻膜，就是那种睡觉你涂一层在脸上的那一种。我就想说我就试试看，可是我没有涂一个晚上，因为我脸容易过敏，所以对这种晚安面膜我都是只是敷比较长，可能膏很厚，但一个小时后我还是会洗掉。那个时候我就用 Sephora 它自己出的，它就一个很像那种漱口水撕开的那种，然后我就一用就觉得蛮好用的，也不会过敏，然后那个量又多，所以它小小的像果冻，蜃香蒸果冻。可是其实那个很适合你跟你妈，你跟你妹，你跟你哥，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因为那一个量太大了。 你说试用包的量就太大， 因为它就是一个一颗一颗在卖的啊。然后我记得它的单价也不高，所以你出国玩，也许你送朋友的伴手礼就是一人发一颗。我觉得那个蛮不错的。哇！然后前一阵子。这几天我开始在用，我多久以前去韩国啊？前年去韩国的吗？ 那个还可以用吗？ 不可以， 还行吗？ 因为你去韩国买彩妆， 你的脸烂是不是用一些过期试用包？ 不是，因为韩国每一次你去彩妆店买，他们真的都给超大量的试用包。然后之前我就是很紧张，我就想说我就不要乱换，没想到就是这一次我用了很多。Too Cool for School 的保养品，然后它的鸡蛋面霜就很香，双效面霜也很好用，就它的保养品出乎我意料的都蛮实用的。可是我是一个爱比较粘稠的人，所以如果你爱清爽的话，那个可能就不适合你。可是你如果跟我一样喜欢抹一些比较有分量感在脸上的人，你可以去索取一下试用包试用看看。 Too Cool for School， Yes。 Sense. I am tripping in finesse. You know. know we got it going on. 詹姆史密斯之后最感动人心的声音，英伦情人卡伦史考特。 There goes my heart beating, 'cause you are the reason I'm losing my sleep, please come back now. And there goes my mind racing, and you are the reason. 选秀教父三考起立盛赞，最普通的情人，最不平凡的歌声。 And I'd 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wim every ocean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fix what I've broken. Oh, 'cause 最受期待新人卡伦史考特首张大碟《普通情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这样太伤人了。 那改用全天然的新境界速效灭菌一吧， 100%零添加、零污染、零刺激，5秒内消灭99.9%病菌。 只有干净，没有化学，新境界新上市。 智慧校园在名传，数位学习跨全球。 名传大学61周年校庆，3月24日全程网络直播， 360度 VR 体验，让您身临其境，还有精彩的校园活动和拉拉舞竞赛， 欢迎校友返校一同欢庆。 更多资讯搜寻名传大学。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3集12片CD，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 Eric 周兴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3点24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欧马克。 嗨，我是玛丽。 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每一天有不同的音乐主题，还有不同的聊天主题。像今天呢，星期四的下午是妹妹爱漂亮时间。 嗯， 刚刚人家问到说，哎呦，我就是一个机车族，然后夏天，台湾的夏天，我骑机车到公司以后，我的头发都已经变塌，甚至变油变脏了。嗯，怎么办？飞碟联盟 APP 上面呢，明伟说 Alright 沁凉头皮清新喷雾，骑车完后头皮很油很痒，会长头皮屑吗？喷两下像刚洗完一样爽朗。 这位配音员可以再给我一个比较再清爽一点的感觉吗？ 还要再清爽一点， 就是因为我们是沁凉喷雾哦，所以可以再给我一些夏天的爽朗清凉感吗？ 等等，你现在就是要刁难我，刁难的客户。 我觉得刚才有点重，那样子有点压迫感太多了。 哦，刚刚那个太重哦。 对，因为头皮我们自己的那个压力已经很大了，我们想要给大家一些比较放松的感觉，这样。 我不想理这个客户。 You are my young dad. 시동을 걸기로 조달이 난 열쇠를 꺼내봐서 팬티 yeah, I got the key DJ Kelly yeah, Girl you are my 현타 영원히 널 찾아와라 현타 길바닥에 널려있는 이쁜 스포츠카 다 꽂아 너 빼면 내겐 강동차 yeah, 변화는 없어도 아직 온착한데 라이더로 다지 운전 실력 그래도 처음이라서 툴러 널 엄청 박아버릴지도 몰라 우베 I can't slow down 연료가 떨어져도 on yeah, 가득 채워줄게 여비 따윈 걱정 마무한 come shot girl 넌 누구에겐 그냥 흔한 국산차 yeah, 약간은 뻣뻣한 너의 승차감 hey, 허난 너의 모든 게 난 맘에 들어 나 역시 특별한 너만 아닌 걸 you know take all your clothes off for me mommy 그대로 남겨둬 네 반지와 그 목걸이 yeah. 조영미는 완벽해 네 머릿결 목걸이 Ooh, yeah. I'm on your body baby mommy you my 현다이 Only you can turn me on 다른 여자들은 don't know how to drive me crazy oh. 우린 취해 있어 but forget the police 널 태운 뒤에 사라질 거야 저 멀리 让你的头发 smooth as silk 像丝一般的滑顺 刚刚呢也有女生分享她的小技巧、哦、就是如果你公司的厕所有烘手机的话 就去烘一下头是不是 就是你把那个刘海啊或是你觉得很扁的地方打个湿打湿一下然后再用烘手机烘一烘这一招我的确有印象我的朋友做过 嗯 真的蛮有用的、欸然后你就再带把梳子去那边梳一梳 但其实同样的就是你也可以在你的公司放一台吹风机不就解决 了这样好吗你是说当我隔壁的人在工作的时候啊 当然不是在位置上啊你还是可以带去茶水间啊对啊 可是茶水间人家如果都在弄食物切东西倒水然后 厕所啊厕所啊 厕所插头吗 浴室啊应该有吧没有吗 我现在突然想一下我们电台厕所插头吗你问我就 我目前也是想不起来对 对啊 但是对但是那个烘手机现在还有一些 啊如果保全冲进来拿黑色棍子打我说我偷大楼电怎么办 哪会那么严重 我不知道 希望让你的头发很滑顺很挺立这首歌曲叫做勃起勃起的勃是 蹦蹦 奋斗奋起的意思啊 刚有人在问说，那个 Sephora 什么晚安的那个膜要怎么拼啊？ 嗯嗯， 你可以搜寻，它就是 Sleeping Mask 睡觉的面膜， 睡觉的面膜 Sleeping Mask。 然后它应该是同样的成分，它有出真的敷在脸上的面膜，跟我刚刚说像果冻一样涂在脸上的那一种。那我用的是涂在脸上的果冻面膜那一款，我是没有用过，有机会你试试看。之前呢，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过敏的人，就有人在说皮肤很容易过敏，我都用那个理肤宝的哪一款呢？我常用的就是那个，真的是居家必备良药，它都不会背叛我，它就是比任何人都还可靠。我用的是理肤的 B5， 那个全名叫什么啊 ？B5 修复霜 ，B5 全面霜。哦，因为它有些产品的名字太像了，然后我叫你搜寻理肤，很多人推荐的是安心霜， 嗯， 然后就是你用了会很安心， 嗯嗯， 但很神秘的是，我用 B5 那一款 比较安心， okay， 我用安心霜会过敏，欸，安心霜不安心，所以你可能也是要去试试看这样子。 哇。说呢，现在是那个置入时间吗？要是我们提的每一款产品都有置入哦，我就发达了，拜托。 我们希望这个小时可以成为置入时间。 我说，我觉得现在就是那种好像大家看见黑影就会想要 开枪 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 有时候你在就连在 PTT 很多网络，你看人家分享，然后。有的人真的是很热心跟仔细的分享，那也许就是那一份热心跟仔细，所以往往他的文章我看完就觉得哦，写得真好。下面第一个就是说， 你攻读生哦， 业配哦， 拿多少钱？ 就是，然后那个就是大部分人都是还是很温柔的，会跳出来说。哦，我不是业配，我真的很喜欢，然后再贴上自己的发票证明。我觉得天哪，现在 还要做到这样？ 对，就分享之前，我要先用发票让你知道说，哦，我不是那个哦。 这就是网络上的劣币驱逐良币，就是你那怀疑别人的心性，然后说，不然你拿出证据来啊，我看啊。 蛮辛苦的耶，其实 蛮恶心的。在每天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 ，Sing you many many songs， 为你送上很多很多的歌。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有一个人问题呢，他可能爱漂亮，所以他好奇这个产品好不好用。Cherry 说：“请问长睡袍 啊， 长的睡袍实穿吗？”长睡袍这三个字， 你说常常我们会在电影里面看到女主人穿的那一种，不管是丝的还是棉质的那种， 就是前面会打个结，这样有个腰带那个吗？你是说那个长睡袍吗？ 嗯嗯嗯， 实穿吗？ 要看你有没有穿的习惯吧。就当然，如果你在美国生长，然后你从小你看你妈这样穿的话，你长大可能就会这样穿。可如果是在台湾， 到底穿丝质长睡袍在台湾人多不多啊？不要再被那个八点档给影响。 对，对， 因为八点档的妈妈们都会穿的那个。 我好奇，从男生的眼光角度来看， 是 当你看见你的另外一半从 也许从房间出来，从浴室出来，他外面套着一件长的睡袍， 是 对你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吗？还是你觉得会很解嗨这样？ 怎么会解嗨呢？ 是有吸引力的， 是啊。这不就跟穿就是和服浴衣是一样的道理吗？ 所以跟材质无关，他要穿一个很厚重的棉的，很长的， 也很不错啊。因为你知道他里面什么都没穿，这才是重点、啊。 他里面穿的套头，因为他说：“哦，今天好冷哦 ，baby。” 对男生来说啦，就说实在的，衣服我们真的没有这么的在意，我们在意的是。好不好脱？所以女生很多人可能会说， 这个花色他是会喜欢吗？这个小细节， 对对对，或是什么内衣要成套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当然，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的时候，那个初次印象可能蛮重要的。 你觉得还是会精挑细选？ 对对对，但如果已经是第十次的话， 我挑了一个大概有20个扣子的塑身衣。 那男生看到应该就会很明显的知道说，哦，这个今天真的是没有准备好。但是不代表我们就会停在那边哦，我们还是会努力的解开20颗扣子。 因为我想说 ，baby， 你之前说你很喜欢拆礼物的感觉。 谢谢你，谢谢。 待てね。 劲歌金曲。 我们走过东京的风，伦敦的冬。 我始终相信，最好的快要发生。我们都要相信着，最好的快要发生。最好的快要发生这首歌，想要传达的是，我们在自己身处的城市，随着时光前进中。有过一些经历，有过一些期待，无论你在哪里发生过什么，我们都是为了更好的自己，都一直等待着最好的快要发生。我是张栋梁，我的全新 EP 同名主打最好的快要发生。 一个人还给你笑容，最好的快要发生，还要我们等一等，最坏的一次旅程，转身就要跑得远远的，最好的爱快要发生。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好闷哦，好想去旅行哦。 纳鹿湾让你感受台东好山好水好有人情味，2天1夜只要4735元起，3天2夜也只要7888元起，现在住房还加送晚餐哦。 一起来去纳鹿湾耶。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张涵雅。 哎呦喂呀，哎呦我怎么，哎呦我掉到波浪，哎到啥个忙呀忙，公聊卡丁桑，那是个冰浪，丢一滴浓墨，飞天飞舞，空中。 3:46，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还有什么爱漂亮的弟弟妹妹们的留言呢？ 就有人说，当然人夫好像不太一样了。没有啊，我觉得他人夫前后都蛮一致的啊。 我觉得我很收敛诶，在下午的时候。 有。 对啊。 我已经感受到你的压抑了。他可能会，他其实原本会变成好客的，但没有，他现在还是他的那个原型。 我现在都抑制住我的怒气耶！拜托 ，Come on。 Like your perfect crime, how you laugh when you lie. You said the gun was mine. Isn't cool? No, I don't like you. But I got smarter, I got harder in the nick of time. Honey, I rose up from the dead. I do it all the time. I got a list of names, and yours is in red underlined. I check it once, then I check it twice. Oh, oh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看你要我做了些什么，要我解开20颗的调整型束衣扣子。 哎，但我必须要说，如果你真的是在冬天还好了，但台湾也只有在最冬的冬天有办法穿，其他任何时候你 都会太热，是不是？ 你可以穿住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包括苏小姐，她是我看过最有毅力穿，就是会束腰啊，或者帮助一些就是相关产品紧身衣的人，她非常的厉害。 你说可以穿得起来，就是在这么热的天气下还要穿， 它可以照穿， 然后穿起来就是这么的痛苦，因为其实你要把你的肉什么挤在一起。 我觉得他已经不会感受到痛苦，他肯定习惯了，就算是这么热的天气，他穿得住。然后是晚上会穿，那女生睡觉的时候脚容易水肿，我们就会穿那个 压力裤、 睡眠袜，那个隔天就好像看那个广告，腿就会变得比较细、比较漂亮。她也是很认真的在穿那一些，她是我见过最认真的妈妈。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泰勒斯 Taylor Swift Look what you've made me do， 你看看你对我做了什么，你逼我做了些什么。对于不会化妆的人来说，最近呢也因为很多人开始越来越会拍影片了，所以我看到很多就是不管是女生自己化妆的，还是男生化妆成女生的， 仿妆， 对对对，然后看那个觉得好厉害哦，就是脸其实真的就是画布欸。 对啊，就是很厉害， 它 可以就是颜色怎么配，哪个前哪个后，然后什么搭什么这样子。 对，然后它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样一直叠上去。当然就是对于会画画的人，你可以一层一层叠。不会画画的人，你的叠就会可能会变很脏很浊，所以这是不是那会画画是不是真的也比较会化妆？ 我觉得有可能比较容易上手 哦。那很会化妆以后，是不是回去然后画画，是不是会变得蛮厉害的？在色彩方面 啊，那有可能。 音乐下方，嗓子根本不绕，让我解放。 杀掉你的无聊，写到从不到发的多苦恼，你说 DJ 欠我辅导 It's OK 想不发誓，那是帮助我摆个样子，你的眼神看似理智丧失，想要 have a taste 放在一个筐子， 黑格调怪蛋的调，给你甜的带点醉， 拉里帕的马子哈的 I'ma give you what you like， 黑格调怪蛋的调， Baby 口感太野蛮， Baby girl I'ma give you what you like， Listen， 多么的骚我迷离你的美，多么的奢望尝尝 2018年的3月22号，刚刚呢，广播女神华人女单告诉我一个很惊讶的消息，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今天是国际闺蜜日，赶快传封讯息跟你的闺蜜说，你最喜欢她了。今天就是我跟我的闺蜜们也约了一些小活动要玩，这样子。 哪来这个节日？为什么有国际闺蜜日啊？ 干嘛？就是让你知道你身边有好闺蜜不行吗？ 我不理解啊！ 你不要自己没有闺蜜就这样子哦。 我是没有。等一下，世界艾滋日我可以理解，自由日我可以理解，劳工节、劳工日我可以理解啊。闺蜜日是 闺蜜，就是在这一天你们可以做一些活动，开心一下，或是关怀彼此，把爱散播出去啊。 那你们今天的群组要做些什么事？ 反正就是拍一些主题照片，然后我负责合成。 好久没有做这一件事了。 对，然后今天不只是国际闺蜜日，也是我闺蜜其中之一 Chikaling 林之家的生日。 哇哦 ！Happy birthday！ 同时呢，刚好今天是妹妹爱，不是妹妹爱 K 哥，是妹妹爱漂亮。 K 哥凯文就出来说：“怎么了吗？叫我吗？” 今天是妹妹爱漂亮，所以要有一则相关妹妹爱漂亮的讯息要告诉大家，跟大家分享。 什么讯息呢？就是在今天晚上自 Q 自接、啊。 对对对对对对。 哦，这个就真的就是我自己私人的置入了，这个我很承认，大方的承认。 是是是， 今天晚上呢，我在我的脸书玛丽的象牙塔，我们会 po 一支影片，这个影片呢是我跟欧马克第一次的影音合作， 我们要当美妆 KOL， 到底能不能会有第二次呢，就看这一次的效果而定这样子。然后就是之前呢，我们也有在节目上帮忙的时候征求听众，就是我们做一个街头访问，这个街头访问的影片呢，在今天晚上就会上线，会po在玛丽的象牙塔我的粉丝页面当中。 Yes， 那看完呢，会有些问题，欢迎大家来回答。 没错， 到时候还请大家不吝惜的一起 多多留言哦， 互动一下， 共襄盛举哦。3点55分，今天的最后要跟你说一声再见了，希望你有一个快乐的星期四。晚上的时候几点上线啊？ 因为我们还是一个很不成熟的， 你打算几点上线啊？好，那晚上我们就 7到9之间的嘛， 7到9之间，好，锁定玛丽的象牙塔，玛丽的 Facebook， 也欢迎你可以追踪跟 follow 欧马克，然后我的 IG 是 MARC_ORANGE， 最后说一声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们明天见，拜拜。 Wait a minute. digits. I pull up with a lemon. Wait a minute. Knock it, she ain't living. Wait, wait. 音乐全主打， 闪耀半世纪的传奇经典，安德烈·洛伊·韦伯。 My power over you grows stronger yet. Don't keep your distance. 艾维塔等世纪巨作，马丹娜、莎拉布莱曼、碧昂斯等全球巨星同台献祭，百老汇之神安德烈·洛伊·韦伯70周年纪念，传奇经典，环球典藏。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山本真人首度来台开唱，4月10号台北国际会议中心。邀您来感受山本真人自弹自唱及现场乐队演奏的感动，还有阿萨咪及 Yuki 跟森山爱子的表演。购票请上年代售票或四大超商。第一娱乐。 UFO Shine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莫文蔚，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掌握。